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86集。 马车上的纨绔吓呆了，每次他只要拿出真龙旗，对方基本就给他跪下了。谁知道那鬼旗子遇见强手竟会脱离控制，还有这样大的动静。他此时全靠两名元神修士护持，已经被真龙旗激起的风雨浇成了落汤的鹌鹑，只顾瑟瑟发抖，打战的牙把腮帮子都敲麻了。除了那两位元神修士，马车附近的倒霉蛋们基本都已经被剑意与龙威压得瘫坐在地，抬不起头来，被留在一边观战的程潜站得岿然不动，眉宇间却微微有些尴尬，一时没弄明白自己又说错了什么。水坑见了此情此景，急忙把脑袋缩回了二师兄的袖子里，明智地决定这段时间老实点，坚决不和掌门师兄顶嘴了。 大师兄是赶上每月那么几天不痛快了吗？好大的火气啊！ 龙魂仰天发出一声长吟，严征明将护体真元推到极致，丝毫不顾周遭风刀双剑，宽大的衣袖撕裂开，袍带翻飞，无数条元神剑汇聚成一条，裹挟着风雷之力，神挡杀神一般的撕开了云层。罡风与骤雨竟不能削弱其分毫暴虐，剑影直冲向龙魂。程潜目光一凝， 出风，大师兄已经到这步了吗？ 相传剑修中出风是炼身为剑的第一步，剑修跨入这一步，便真正触碰到了无法与旁人言传的剑神之境。这一步跨出去，足以跻身修士顶尖高手行列。 据我所知，他上次动剑的时候好像还差着一步。 李云意味深长地看了程潜一眼， 恐怕是被你逼的。 程潜被他一句话说得哑口无言，直觉想要反驳，随即一转念，好像真有点像那么回事。他一时间神色微微凝重，心下思忖， 那难不成他没见那一点心魔痕迹也有我的缘故吗？呀！ 这时只听一声怒吼，严征明的剑从龙魂身上穿了过去。李云忙大叫， 哎呦，大师兄啊，那可是真龙旗啊，从古至今就这么一面呢，你不要暴殄天物啊你！哎呀，亲娘嘞，龙骨都裂了，你悠着点儿。 严征明充耳不闻，似乎打定了主意要将龙旗与龙魂一并揍回阴间去。李云只好眼巴巴地望向程潜，程潜在旁边不动也不吭声，李云只好开口：“ 哎呀，小潜。”自古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却是例外。故人归来，各种惶恐愧疚你可能都感觉不到，那些太沉重了，能让人整宿辗转反侧，也能让世上任何思念变了味道。回首百年身，哪那么容易同原来一样啊？他因为你恨了自己多少年我都算不清楚了，你就别让他更恨了吧。 城前外有冰霜，心有玲珑，从来是文一之时。李云将话说到了这份上，他哪里还不明白。随着那出风一剑，眼看空中形势逆转，方才威风凛凛的龙魂此时已经连连退却，几乎变成了被严征明压着打，终于担不住了，转身要缩回龙旗中。就在这时，程潜整个人忽然化成了一道流星，直上直下地窜入了笼罩在龙旗下的天空。风雷大作中，从他身侧落下的雨水全都成了凝霜，巨灵域中九死一生锤炼而成的元神之力突然外放，精准无比地在龙魂将要逃入真龙旗的一瞬间席卷而来。受伤的龙魂瞬间被程潜的元神压制，凝在了半空。严征明剑锋已经堪堪碰到了真龙旗，此时却又硬生生地刹住，脸上杀伐气未散，静静地盯着程潜。程潜好似不怎么在意似的，对他笑了一笑。 你看那二师兄眼都快蓝了， 特意派我来求情。大师兄，手下留情吧。 气死我了。 严征明心道，然而他总是没办法对着程前偶尔的笑脸愤怒太久，身上森冷的杀意与眉心若隐若现的心魔终于渐渐散开，出风之气却仿佛还留在身上。他一只脚踩在剑神之境上，非但没有海阔天空，反而还有点憋屈的自我唾弃。 好像又让他糊弄过去了，真不争气。 严征明敛去周身剑光，白了程前一眼。 什么破玩意儿都要，你原就会捡破烂。 程前长袖一卷，将凝滞在半空的龙魂卷回了真龙旗。那面旗子当即软软地垂了下来，风雷万里的天空顿时消停了下来，好像方才种种都是错觉。程前不慌不忙地卷起了龙旗，手指抚过被严征明打裂的龙骨，还能感觉到其中龙魂细细的震颤。 也是一代神兽沦落到这种地步，不知道是天意无常还是怎么地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大约在天道面前，所谓神龙与大能也不过是一群蝼蚁吧。 这样一想，真是又开阔又心酸。程前将真龙旗丢给了李云，低头扫了一眼地上的飞马车，几匹飞马已经不知何时挣脱了缰绳逃走了。 也不知道这王库怎么回去，让他那些狗腿子遇见背他们。 严征明傲慢地开口道， 既然诸位有意和解，这礼我们姑且就收下了。 李云在旁边笑得一团和气，狗腿子似的附和。 是是，多谢多谢。 对方两个元神修士看得分明，这一个剑修已经越过出风境界，另一个不是剑修的用自己的元神生生压制住了龙魂。虽然是龙魂受伤，略有趁人之危之嫌，但那也是上古真龙，这样的人岂能随意得罪，吃点亏也只能认了。一个元神老者稽首， 不知诸位道友师从何门。 一边藏在李云袖子里的水坑听了，连忙冒出头来插话， 告诉你做什么，将来好让你们来寻仇吗？ 那老者一时无言以对，脸上尴尬非常。换作往常，水坑是万万不敢跟元神修士这样说话的，但此时师兄们差不多全都在场，他也难得扬眉吐气一次，险些得意忘形，便嘚瑟着往程前身上飞去。 还是跟在小师兄身边最安全，在这方面大师兄都要往后排。 谁知他中途被一根蜘蛛丝似的细线缠住了，严征明指尖不知何时弹出一根细长的丝线，结结实实地绑住了水坑的鸟腿。 聒噪。 然后严掌门将他的小师妹放风筝一样地拴了起来，拖在身后拉着，就这样拽得二五八万似的率先转身离开了。李云此番郊外遇险，虽然变成了姓李的瘪三儿，但此时双手捧着真龙旗，别提多美了，活像个捡了个大元宝的穷酸。摩挲着有道裂痕的龙骨，他喜不自胜地感叹道， 哎呀，哈哈哈哈，还是我家小钱呐。 程前还没吱声，严正明已经率先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地说道， 谁是你家的？ 话一出口，李云、水坑与程前一同抬起头看向他。李云还调笑道， 大师兄，你这是在争宠吗？ 李云立刻屈服在掌门师兄的淫威下，屁滚尿流的远远躲到了一边。严征明板着脸，仿佛试着挽回一点颜面，对程前正色道， 我们现在马上动身去朱雀塔，不等八月十五了，到时候人多眼杂，没准会节外生枝。看什么看，不许看。 程前忙从善如流地低下了头，要是他没笑，大概能显得真挚些。严征明凄惶地发现自己的尊严挽救不回来了， 于是悲愤地将程潜远远甩下，自己头也不回地走到了前面去。且说他们走了以后，那飞马车上的纨绔非但被人扫了面子，还被人将真龙旗抢走，气得直跳脚。此人也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极品，转眼就忘了方才自己躲在两个元神高手身后哆嗦的事情，毫无敬畏之心的伸手将两个老前辈推开。 废物，你们都是废物，此事若是我爹知道了。 两个老元神各自叹了口气，其中一人说道： 少主人息怒，此地临近朱雀塔，还请少主人谨言慎行，若是被人听见了我们的来路，恐怕会多生事端。 滚开，你连几个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野修士都对付不了，我爹养着你们有什么用？ 那纨绔说着一屁股坐在马车上，目光一扫，便指着地上两个东倒西歪的修士说： 放跑了我的马，你们来给我当马拉车，我一定要得到那只会说话的鸟，别让我再见到那几个人。 这纨绔大概是惯会折辱人的，指着御剑凝神以上的修士给他当马拉车，竟也没有人当面说出什么不是来。被点了名的修士也只是站起来，恭恭敬敬的好言相劝。就在这时，他们身后不远的林子里缓缓钻出了一条拇指粗的小蛇，通体尽黑，与周遭泥土的颜色难舍难分。他不动声色地往前滑了几丈，悄无声息地靠近了那辆马车。一时间，修士们都叫纨绔指使得团团转，竟没有一个人留意到他。小蛇微微张开嘴，吐出了一截紫的发黑的蛇信子，随后他玄色的身体倏地消散在空中，转眼便没入了马车上那纨绔的后心里。纨绔旁边的一位修士正苦口婆心地劝他出门在外不要多惹事，便只见那原本暴跳如雷的纨绔蓦地一怔，好像被旁边人说的什么话打动了似的，一下就消停了。那修士还倒是自己的话起了作用，忙趁热打铁地拍马屁道： 少主人别的不说，光是师大体这样就让人感佩，马没了不要紧，咱们给您拉车好不好？ 那纨绔看了他一眼，似乎露出些许思索神色，双目一垂，一反常态的不再开口，转身坐回到马车上。只要这祖宗不作死，周围人顿时松了口气，谁也没多想他为什么突然想开了。那纨绔挥手拉起马车的车帐，低头看向自己养尊处优的手，眼睛里黑气缭绕，片刻后他露出了一个扭曲的笑容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